近几年来，朝鲜首都平壤的面貌焕然一新。仓田大街在动工后一年的短暂时间里建成，使得万寿台地区去旧貌换新颜，而银河科学家社区仅在7个月的时间里就拔地而起。卫星科学家社区工程虽然比起银河科学家社区规模庞大，但在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里建设完成，而未来科学家大街工程创造了高于仓田大街建设工程近2倍的速度。紧接着，黎明大街建设工程也仅在一年的短暂时间里全部完成，使得锦绣山太阳宫和龙南山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平壤市在去年进行了长达2000多米的大同江沿江便道改建工程和数万平方米的普通江堤防公路铺面工程等数十个国土建设项目工程和环保工作。